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锦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于思淼来了， 哈哈哈，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两天不是天天在吗？ 不是、哎、你这么一说我得做出一种特别高兴。 掌声欢迎 思淼、 行 啊 Nice to meet you、哎、 Meet you too。 今天呢是这个白天啊，是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是8度。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空气扩散条件较好。那早晚这个天气呢，还是温差比较大的啊，也所以说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谨防火灾。 嗯，你说咱们有日子没在路上碰到了吧？ 什么意思？ 在大马路上碰，然后一块儿走进直播间，好神奇哦！ 对， 得有5-6年了吧？ 对。这不很正常吗？你住北边，我住南边，那能在路上碰着吗？ 咱们今天也是在这快到单位的路上呀， 对对， 是不是？ 对，挺巧。 我开着车，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在跑步。 这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这必须绿色出行嘛。 嗯。 而且我觉得早上起啊，就是怎么能有一个好心情，有两点特别重要。 嗯。 第一个就是别堵车，就堵车你别参与。啊，自己在旁边，哇，你看，多大？你看，呦，那车动不了了啊！然后你就特别开心。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动起来，然后你就开心起来了。 就没有在半路上碰到挚友这条吗？挚友 啊，也有 啊、 这个他乡遇故知嘛，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是高兴的事儿啊。 好吧。 对，其实说这事儿也跟这没关系啊。 今天是说好吃的， 对，说说一道美食哈，但是呢、一定说那种就是美食就本身就是美食了， 嗯， 最精华的那一部分， 对，重量级的那种， 对， 嗯， 比如就像那个西瓜那个芯儿， 中间那一勺， 就掏的那一块儿， 嗯， 搁嘴里那一瞬间就那一块儿，美食当中的那一块儿都有什么、 嗯？好， 比如说那鸭蛋黄， 啊， 流油那一部分， 还有就是红烧肉的瘦肉的部分。 那这 有的朋友觉得 这个对、比如烤鸭的那个里脊肉， 嗯， 那块你看人家都给你摆在最上边了，那肯定是最精华一部分。 对，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他要求不一样， 哎、 他想出来那部分不一样、啊。 对，有些人觉得五块肉最肥那部分， 就是那个鸭蛋黄月饼的那个皮儿。 那非得鸭蛋黄月饼干嘛呀？好吧，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美食哈，就是美食当中那个精华精髓。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个看完孩子们脑洞大开的诗啊，这个大家都服了。近日呢，一则小学生的期末总结，有本事冲我来啊，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啊，等等，这个引发这个网友们的围观了。同样呢，让网友惊奇的还有小学生写的诗歌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们的文案啊，这个已经比不过小学生了。中国有句古话嘛，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啊，如果说不抓紧时间充实自己的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文案水平可能连小学生都不如了。 有几个例子，我觉得每个例子都特别的精彩。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啊， 挺有哲理的还。 嗯，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你挑一个。 嗯，这算是一首诗吧？ 嗯， 一首诗。 都是诗。 是吗？ 嗯。 最多放两个，一次最多放两个。 嗯， 这是题目。 题目，哎， 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 嗯， 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一个烟花。 哎，就这种想象力真的特别，就让人觉得就是你得当然得站在孩子的角度，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他就把这个手指往上伸的这个过程，然后张开五指是一个放花的过程吗？ 对 吧？ 对， 挺有意思啊。还有这个，像那个挑妈妈啊，这也特别有意思。他说、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看见你了，觉得你特别好，想做你的儿子，又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在你肚子里了。 我真的觉得当妈妈看到这首诗的时候， 嘿，多开心、啊、 我就能幸福的哭出来。 对啊，多开心啊，是不是？ 对一个8岁的孩子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当爸爸就永远好像那么惨。你比如说还有一个这个跟父亲有关的， 嗯， 这题目啊，诗一首， 嗯， 你看这很简单题目啊，我的妈妈美如鲜花，哦，我的爸爸丑如泥巴，咦，为何妈妈爱爸爸呢？哎，因为花不可没泥巴。 哎，真的是好诗，你看老师也批注是好诗、哎、 对，好诗吗？ 而且你看他第一个词的特别有意思啊，哦，咦，哎， 咦，哎，对，哎，你看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个，我自己特别欣赏，人家就两句，但是你听起来就觉得，哎呦，真有意思。 嗯， 这个诗的名字叫《灯》啊，是17岁的一个孩子写的，就两句，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你仔细想一下这个画面，就觉得它其实形容的非常非常贴切， 是 非常有想象力， 嗯， 对吧？ 对， 嗯。 我喜欢的那首《找来找去》， 没有， 没有 啊，没有一首喜欢的， 没有 啊。你也看到一个分享的一个特别喜欢的了哈。 对， 哎， 嗯， 就孩子们，反正总而言之，特别有想象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两天，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这个学校呢要求学生啊证明我爸是我爸，派出所怒怼。初中生的小张被学校告知了，需要开具我与我家亲属之间关系的证明。小张呢就去村委会开具了我奶奶是我奶奶，我爸是我爸等等家庭证明后，校方不认可，说必须啊是派出所开具的证明。哎，这个派出所呢也是霸气的回复了，说公安机关已不再出具此类证明，若再让群众往返跑路，将通报学校上级主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新闻媒体。 嗯 嗯，真的应该杜绝这样的现象出现了，就是经常会证明一些你不知道怎么证明，或者是没必要证明的一些事情，那户口本明明写着的，还非必须要证明啊。 嗯，相信以后也会越来越好吧。 哎， 来看，为了杜绝早恋呢，这所高中的男生女生必须要分开吃饭。 嗯， 山东滕州的某高中呢，学校的男女生是不能在食堂一同就餐的，男生在1楼，女生在2楼。食堂工作人员称，此举是为了不让学生谈恋爱。 嗯，对，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让孩子们分开吃饭了哈。再来看看那个12岁的男孩用生日试出了妈妈的密码，花3.5万元打赏主播。苗女士的网购这个付款时候发现，哎，卡里怎么只剩下1.5块钱了？近4万元的余额不翼而飞。查阅交易明细之后，发现了35492元。分几十次充值到了某直播平台上，原来呢12岁的儿子，哎，试出了自己的支付宝密码，上这个某直播的时候啊，平台呢也是开始打赏主播，平台主播的这个客服人员呢也是说到了，说需要提供啊证明材料，所有操作均为孩子所为，才可进行退款，目前这个正在材料审核当中。 嗯，继续来看双十一的快递啊， 嗯、 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双十一的快递还没有到， 嗯，这已经12月份了， 已经长出了蘑菇。 哎、 来看云南丽江的一个快递店内呢，一个包裹上竟然长出了蘑菇。 嗯、 那么快递方称呢，包裹里装的是客户网购的菌包。 对， 现在呢已经被客户取走了。取件的时候，客户也在感叹，这蘑菇的长势也太好了。 嗯 嗯。 对，网友们也说了，这回真的是这个，我等的都长蘑菇了哈。 嗯，现在好像大家都是自己买菌包回家，等着那个小蘑菇自己长出来。 它这个长得呀、啊，确实有点太好了，就 是， 就在这个整个这个快递箱子啊， 嗯， 周围你就感觉这一个人吃饭能涮一顿了，绝对够。就是往说，哎呦，就全滋出来了，我就、 嗯、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啊！这个蘑菇基本上就是，反正哎呀，嗯，可以啊， 挺鲜美的。 关键不是关键，它长在这个地儿就不太合适。再来看看啊，这两天的这个，一网友也说到了，说隔壁搬来了一家这个热情的山东人，给这个主家呢也送了一把章丘大葱啊。据说这个章丘大葱啊，不仅不辣，吃起来呢反而有甜味儿。哎呀，大都可以媲美这个甘蔗。有人也说了，说辛辛苦苦的长了一辈子，还没一根大葱高呢。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南方的蟑螂比北方的大，还会飞。南方人看到北方蟑螂，纷纷也表示内心毫无波动。南方的这个人呢，在这个葱上面丢的面子，可以在蟑螂上找回来。啊，这，对，这是一个。 大家脑洞大开哈！ 不是，主要是这家这个葱啊，确实有点夸张。 嗯， 因为我还真是，因为你还真是你应该吃过章丘那大葱吧？ 章丘的，你是说那个特别高的吗？ 对，特别高那个。 我应该吃过吧？ 它还不是特别高，其实呢，基本上到哪儿呢？到这个齐腰。 那不算很高。 不算很高，但是你看，但是你得想啊，你是在咱们这个地区。放在这个整个楼道里边这么一捆葱， 啊、 那就有点夸张了。楼道里 普通的葱一比的话， 尤其是旁边再搁一个普通葱，你感觉这葱有点迷你啊，就正常葱就迷你葱了。因为它正好呢、 嗯、 也是放在楼道里边了、 嗯， 旁边就真的有一捆咱们正常的就这些这个普通的这大葱， 嗯、 也叫大葱，但是一看哎呦跟小香葱似的，往旁边一放特别可怜， 嗯， 就大家就觉得很神奇很奇怪了。 它这个味道是这样的， 对吧？是甜甜的那种哈、啊 嗯， 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一条吧，来看看那个吃货们要注意了啊。煲汤并非时间是越长越有营养，寒风瑟瑟当中呢，这个煲汤吃火锅啊，就成了这个许多人啊暖胃御寒的好办法了。但是呢，这其中呢又可能隐含着误区，比如说一个常见的说法，哎呦，煲汤时间越久啊，这个汤越有营养，正确吗？其实，这个也分开来说啊，对于火锅来说呢，更忌这个。酒烧火锅汤，就是说，火锅汤烧的时间越长， 嗯、 这个嘌呤啊，这汤底呢也不适宜喝，也口感不好。 嗯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就是 美食当中的精华，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对， 你觉得火锅里面最重要的是？ 火锅里边重要的是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决定着整个火锅是否好吃， 而且还得会涮哈。 对，时间上也有要求。今天咱聊的就是说关于这个。美食当中的这个精华精髓，欢迎大家把它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去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言不危险。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将银帆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心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习惯谎言， 草原，就忘了你是马。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这一轮看个胸，敢不敢正一番坠落，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刚刚是一首来自朴树的歌， 哎 ，No Fear in My Heart。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你觉得这个就是美食啊，本身就是美食，但是美食当中还得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比如刚才我俩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就像那个西瓜芯儿， 对，就是中间的那一勺， 挖那一勺， 对，拿着勺画一个圈儿， 筷子那一块儿。就特别甜， 对， 是不是？而且，哎呀， 就超幸福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有多少人哎会第一勺就崴那儿呢？ 一般都不好，除非自己吃一个小西 瓜。就自己吃一个，对。哎，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精华那部分，一定是大家都吃不好意思吃的那一块儿，就大家都不好意思第一个，我先来那块儿。 因为好像家里人就讲你不能这样吃西瓜，如果大家要分享的话。 对呀、所以说其实好多东西都一样，要是最精华，比如说大家咔上了一个这个咸鸭蛋，大家都爱吃蛋黄的时候，你一下一勺把蛋黄先给拐走了，这就不太礼貌了。所以说 这是谁请客，一人都匀不上一个咸鸭蛋，不能扣自己的黄吗？ 你就在家，就假设在家你说家里人一块吃一个咸鸭蛋，对不对？太咸了，要不然、一人吃一个太咸了，一块吃点得了吧。哎，又没切，就咱就这么吃吧。你一勺把虾蛋黄弄走了，这也不太礼貌了。还有包括 对， 是不是？你还这么一说，还这跟礼貌也挂上钩了，一块儿去涮肉。你没见过这样的人啊？ 就是说把这个肉大家咔咔这个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把肉就大家很礼貌的都放在里边了，还没有开锅，那个这比较能吃这个稍微生一点的没熟的食物的人拿着筷子啊，从锅这边一直捋到锅那边，咔这么一筷子夹起来就放在一碗里的人，见没见过？ 没有。 我见过， 就是基本上所有肉都被一筷子就 那夸张了 啊， 估计还得剩几个肉心什么的就真的是从这边到那边咔这么一筷子就夹起一部分搁在一碗里了， 然后呢就觉得特别自然。 我先来了，我先来了啊！你们不吃是吧？因为大家都等着开锅呢嘛，对吧？有时候你这锅基本上第一筷子肉，有两种涮法，第一种是先涮那肚 啊， 哎，这个还清汤的时候，哎，讲究什么这个七上八下或什么这个是吧？这个涮完之后，咔这么一吃， 嗯， 然后呢一般就涮肉比较多嘛，一放进之后，这锅还不算太开，大家哎呀赶紧寒暄几句，等着这肉熟呢，等开锅的时候，有些人就没事了，你们不敢吃生的是吧？我来这个。一下吃走了， 也有可能会被饿大发了。 哎呀，反正是不是？就这种东西，就是肯定是精华的部分。 没错，看朋友们说什么？ 哎， 懒出新高度说 啊， 鸡翅、鸡腿骨上的软骨。 哎，啊，软骨。 就喜欢吃脆骨的。 对，这个软骨每个部分还不一样，有那个叫鸡膝骨的那个什么，啊，还有掌中宝。这不都是这骨头吗？ 哦， 啊，骨头当中不同的地方嘛，对吧？ 嗯， 也有人说到这个骨头了啊，松树上那颗星他说了，还有就是排骨的那软骨， 嗯，这得牙口好， 就是脆骨，对， 嗯， 而且呢，就是你发现也有这个现在烧烤的地方有这个排骨， 嗯， 啊，有烤排骨的，然后烤那脆骨，确实像你说特别费牙，特别费牙， 嗯，但谁在说，他说到了大闸蟹的蟹黄， 哎呦， 咸鸭蛋的蛋黄， 嗯。 蒸鱼中间最肥美的鱼腹， 哎呦，嗯， 鱼肚子， 嗯 嗯，他说列举一堆，对于吃货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对，这还真得看这个口味，但是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哈， 嗯， 其实鱼最好吃的那地方还真不是肚子这一块儿， 对，应该是那个活肉那儿啊。 对，鱼的眼睛那个部位那块是最嫩的， 就是腮那个地方。 对，就这个鱼它长得跟咱们不太一样，就脸蛋儿，酒窝。就那一块肉啊，以前不是也有一故事嘛，就是相传说这个关于鱼的故事，说这个当年就以古时候， 嗯， 说这绑匪绑票的时候都给孩子们做鱼，听说这故事吧？ 哦，听过。 哎，说这个吃的时候谁先夹那一筷子，得您今天就留下了，一看就是富家的孩子， 对， 常吃鱼会吃啊， 嗯。 再来看看那个没有这个普通话，他说了西红柿半糖那汁儿。 这个真的会吃， 对， 这真的会吃。 最后必须得吃完之后把那汤给啊给喝了那种。 确实，那一部分是真的很好喝哈， 很好喝， 嗯， 挺好的那段。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冲这个甜甜的奶粉没有化开的那个小团儿， 嗯，吃个奶片不好吗？ 它那个感觉不一样，确实感觉不一样。 是吗？ 嗯， 爱喝那个奶疙瘩。是吧？ 你不也经常自己拌糊糊吃吗？就糊糊的那个小团儿也是很香啊。 对， 就是软软的， 哎，糯糯的。 对， 而且能感觉这比其他都要是吧？ 嗯， 解气一点吃着。 对，尤其你刚刚那个形容也感觉特别香。 是我刚才怎么说奶什么来着？ 奶该打。 那不是我奶坨坨还是我奶什么来着？忘了，但是得发自内心的得说出来啊。还有这个灯塔上的光，他说了，吃完辣条。舔舔手那滋味， 其实吃好的东西舔舔手也都挺好的， 就是比如说什么零食啊，尤其爱掉渣的那些东西， 对对 对， 对吧，有咸味儿的那种东西， 对， 哎，一咂嘛这味道，对，尤其是还得没吃够的， 嗯， 一咂嘛最香。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 啊， 嗯，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么作手是小孩的一些行为或者 对对对， 但是当一个人真正他特别自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让你感觉真的是很可爱， 嗯， 没有那种 我们觉得有点不卫生似的呢，感觉 不卫生吗？那你昨天还这么干？ 我今儿还对天天都这么干，就知道他不卫生，啊， 你还没长大呢。 对，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说您觉得就是美食当中啊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比如说西瓜当中啊这个最中间的那一勺哈， 嗯，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想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不弃的地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美食当中最精华的那一部分， 嗯， 对吧？ 刚刚我们还说大家真的是很聪明， 对，真的 就一点就透， 哎，而且就好多说的这些，就真的我俩没想到， 对， 是吧？就人家哎这么一说，你看人家是这是真吃主。 啊， 就一说能够想起来，你看咱们吃的时候觉得，哎呦，这好吃，这哪儿哪儿哪儿好，但这个一过来忘了， 对对对， 吃完就忘，你这怎么办？ 我就属于那种吃完就忘，而且让我想我要吃我也想不出来。 对，但刚才呢，这个于淼同志也是给我们也分享了一个，你跟大家说说， 嗯， 就是哪儿你觉得最就是最精华最精髓的部分， 就是那个。大米粥或者小米粥， 嗯， 你把它盛出来之后， 嗯， 在那儿晾一段时间，它会有一个米皮儿， 哎，也叫米油， 米油， 对， 那个特别厉害， 对，那也特别好吃，包括那奶皮儿， 哎，那个奶皮儿我吃不下去， 为什么？ 我就受不了。 豆皮儿 可以，豆皮儿是我的最爱， 对，这好像还都是一个东西，都是那皮儿吗？对吧？还真是，这真是最精华那部分。 哎，这么一说的话，大米可以也做成豆皮儿那样吗？大米皮儿就化了呀？ 不行，它那皮儿挑不起来。你看挑那豆皮儿一样能挑起来的，那米皮儿挑不起来。米皮儿那挑出来之后，你要是带着米饭粒儿怎么吃？做什么吃啊？ 呼噜一口就喝进去， 咕噔咕噔就下去了。 咕噔， 不是咱非得带点这词儿吗？对，嗯，好，好，好， 嗯， 咱先这样吧，咱先这个。先说一下下半时段资讯，然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美食精华那一部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西城高铁开通运营了3小时，凉皮火锅一线牵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今天的时候呢，这个西城高铁正式开通了啊，从西安到成都，由原来的16个多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了。中午在西安吃个凉皮儿啊，肉夹馍，坐上西城高铁，晚饭还可以在成都吃一顿地地道道的火锅啊，多过瘾！ 真的，我喜欢这个线路。 真的是，就是这个交通越来越方便， 嗯， 是吗？ 嗯， 现在你说想去什么地儿吧？特别简单，对不对？哎，只要你真的哎，只要你上了火车了，感觉比从这南五环到北五环那可近多了。 火车上也能吃啊， 还不堵车呀？不是，现在人高铁可别是哎上去瞎吃，不像以前咱坐的绿皮车了。 高铁上也能吃，大家还能分享呢。 是绿皮车，以前那一进去必须得掺杂点什么那个方便面的味道， 哦、味道 对。但这个咱们就稍微是不是讲究，就3小时忍一忍，是 忍不了什么 的。偷摸的塞根火腿肠就别吃别的了。 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姑娘，就是一上车以后， 嗯， 把自己东西都摆好， 嗯， 然后从包里虾、螃蟹。 真的吗？ 吃一路啊，然后一边看着那个。 我怎么记得那高铁就跟那飞机那座位似的，往哪搁呀？ 前面有小桌板呀。 哦，有小桌板、啊。 不限制你吃东西，因为那个高铁的乘务员也会出来送盒饭嘛，就是大家谁要盒饭都可以在座位上吃。 真好，真好。 那人家自己带着虾和螃蟹就不行了。 对，跟那就是关键问题，分享没分享啊？ 没有，就戴上耳机，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开始一边看着一边吃，真的吃了一路。 那 因为也没多长时间，3个多小时。 那我要过去，我就得往地下搁20块钱，我一拍，哎，这钱是不是你掉的？他一捡我抄走一腿儿，他一捡我抄走一腿儿， 真有出息你！ 真行，你可成什么了都？哼，太气人了。 继续来看吧。 嗯， 来看近日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退休的宿舍宿管徐阿姨，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被返聘回来了。 嗯， 徐阿姨呢是在这个学校工作了14年，能叫出27号楼全部学生的名字，学生们衣服裤子破了她都会帮忙的缝补。那徐阿姨也是说呢，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嗯， 没有当妈的记不住孩子的名字的呀， 真好，真 好， 好 暖。 对，所以说这个孩子们都离不开她、嗯、 啊， 是不是？ 他连学生们女朋友的名字都知道， 嚯、哦，这厉害了啊！好多还是他介绍的呢吧啊？哎，但是呢，咱们这么喜欢这些这种阿姨啊，这个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啊、 嗯， 但是有些人啊，就偏偏和这些人作对，骗子们啊，骗子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的爷爷奶奶呢？2016年呢，遭遇电信诈骗当中50%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代人的文化水平可能并不高。身体衰老使对这个撒谎表情的捕捉能力下降，获取信息渠道呢也较为原始，对于各类诈骗事件的报道这个接受不到。随着年龄增长呢，对他们信任感逐渐的增加啊，而且呢，中国空巢老人呢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大量的这个孤独老人的存在呢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嗯，所以我们昨天讲到那位年轻人，他所做的事情就挺好的，他可以帮助爷爷奶奶们防骗哈。 哎， 嗯，继续来看，大妈耗时2年用瓜子壳做出了13米长的清明上河图。 嗯， 那么住在北京昌平区南口镇的刘阿姨是用瓜子壳为主材料，25年间呢制作出了40幅左右的精美的贴画，尤其是一组长达13米的清明上河图，走红网络了。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你说这嗑了多少瓜子儿哈？对，不是，人家得多下功夫才能贴出这个，是不是？ 你那个点呐、啊， 清明上河图呢，对不对？来看看那个女子，长期熬夜加班，冷风一吹竟成面瘫了。最近忙着年底的考核呀，王女士是天天的熬夜加班。近日呢，深夜刚下班，她顶着这个风寒啊，骑着电动车匆匆往家赶，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上起，嘴巴歪了，眼睛也闭不上了，哎呦，患上了面瘫。医生也提示大家了，对面瘫的防御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像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头面部直接的吹风。 嗯，要做好保暖防寒的工作、啊、 对，同样也是这问题的还有一29岁的年轻人，通宵玩手机，这个导致四肢瘫痪了。哎呀，吓得这个大家应该赶紧把手机都给扔掉哈。这个正在看手机的您已经低头多久了呢？提示大家，这个手机虽然好玩，但是一定要注意使用的时间和姿势。那一位这个大学的医生也是说到了，说一名29岁的年轻患者在通宵低头玩手机之后，四肢麻木无法活动，导致了瘫痪了。 嗯， 太危险了。 其实，现在想我们的很多不好的习惯，现在可能你平时想不到，真的会带来挺严重的后果。 对，而且 不要忽视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您要想，就是在纠正的时候才麻烦呢。 嗯， 就比如说您长时间的有一个动作，比如玩手机这一动作，低头哈腰的，对吧？这一玩，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了，就是再想改掉这毛病，改掉身体已经出现的问题，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因为这日积月累留下的问题， 是， 对吧？ 嗯， 哎。我 来看吧。 哎，好 啊，继续来看阿拉斯加冒充警犬，然后被警察叔叔带走了。安徽黄山的民警接到群众的报警，有一只警犬跑到了大街上，警犬，然后警察叔叔赶紧过去看看，结果牵回来了一只，雪橇三傻阿拉斯加，外套上印有警犬字样。目前呢，他已经被主人领回家了。网友说，希望以后不要再冒充警犬， 对， 就衣服上印着警犬。 别吓唬人呢，在这儿 没有阿拉斯加可能真的当不了警犬，所以就主人给他实现心愿。 太爱自己犬了，怕自己犬受欺负。告诉大家，我是警犬啊，可别欺负我，受过训练可都。 就好像别的狗狗能看懂一样。 嗨，自己骗自己玩呗。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54%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了禁止外卖入校园可维持学校的秩序。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了44.2%的受访大学生支持禁止外卖进学校，54%的受访者也认为了说此举呢是可以维护学校的安全秩序，但是也有40.3%的受访者呢持反对意见，说食堂的伙食不佳，人多拥挤啊，外卖直接能送到宿舍楼下更方便。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问题。 要一分为二的看。 对对对，当我想吃外卖的时候让他给我送到这儿，不想吃的时候大家都不要送来嘛。 您确定你敢跟同学们提出这个观点？ 不是，我是真觉得啊，第一个就是我总觉得就是年轻人真的应该有活力，不应该每天坐在宿舍等快递等外卖，真的，就包括现在你看我都已经这岁数了，但我基本上一年啊吃不了一次外卖，这一点不夸张，一次都一年两最多着说两次。 谁敢跟您比？你会做饭呀？ 这不是做不做饭，这是我觉得意识问题。年轻人就应该有点朝气吗？尤其你做早间节目的主持人，你是不是把阳光带给大家呀？ 是啊。 如果你每天都窝在家里等快递吃外卖的话，你说什么阳光给大家？ 对，还好我就没有那个条件整天窝在家里。 我主要是没钱，我也吃，啊、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大学生嘛，是吧？ 嗯， 哎，国家栋梁之才是不是应该真的？我觉得就有时候就多动一动，对吧？别再天天窝在这里。 而且说真的，学生朋友们可能现在跟他们说，他们不相信。 哎，对， 就是你下楼有一个食堂，已经真的特别好了。 嘿，真 想想现在特别忙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啊，上班族 啊， 就他们下班以后是真的没有食堂可以打饭的。 对， 对吧？ 对，他们但也有外卖。孩子们说：“那你把他们外卖停了，我们就停。”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关于美食啊，美食当中最精华那部分是哪儿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严艺丹的歌《人间喜剧》。 将序幕两相起舞，鞠躬落幕不辞辛苦，送出欢乐独自痛苦，你说这样其实何苦，在我身后默默付出，为我做的历历在目，对你的爱不说也清楚，不知不觉已没有你呵护，得到这伤，失去了你就不像这场人间喜剧，用于强强谁又在意，在这情 就像这场人间喜剧，冗余强项，谁又在意？在这情过会没有你，哭着走来，笑着离去，经历一生三番一场喜剧，给我心灵伤痛留给自己。 是一首严艺丹的《人间喜剧》。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鱼来了》。今天聊的话题说这个美食的事儿哈。对，说说美食的事儿。 刚刚我们还说网友们很聪明 啊， 朋友们很聪明， 嗯， 亲爱的朋友们很聪明。 对， 刚刚有一个朋友说草莓上的尖尖， 哎呦真好，草莓上， 这真的我刚刚没有想到。 同样是说尖的，可能咱们听起就不是那么美味了。小光说了，烧鸡的那。鸡屁股特好吃。 哎，现在不都要去掉吗？ 这个分，这还真分人，就是好多人喜欢，好多地区，你比如香港人就爱吃这个。 哦。 还有就是咱老说那特豪的地方，迪拜。 哦哦哦。 不是爱吃这玩意儿吗？ 嗯。 比利时拿这招待客人，自己不吃。我家也有这鸡尖招待客人，鸭尖招待客人。要不然没有朋友呢。旺也说了，说精华当然是这个排骨上带脆骨那一块了啊，这个铁锅玉米饭锅底上结的锅巴， 铁锅玉米饭， 对，就什么饭底下其实那锅巴都不错，就别是电饭锅那种锅巴，你贴饼的那种什么的，哎，是不是特别棒？是不是 脆的？ 哎，就这种。还有他说精华的脆骨上这个排骨上带脆骨那一块儿也不错啊，真好真好真好。杰杰杰也发了好多条，杰杰杰说了，炖鱼，鱼脸颊上，你看人家形容这就对，咱俩是脸蛋儿吧，酒窝，不是咱俩，是我形容那个脸颊上的那肉特别嫩，然后那鱼皮特别入味儿， 就 那一块儿，那块儿 红烧的话， 对，因为那就那一小块儿嘛，真特别小，是不是？ 对，我已经有日子没吃了 啊。 上有老下有小的， 就是那块老得给别人， 给你们吧， 不是， 然后就吃这一块，其他的都别吃。 哎呀，还是你厉害啊。杰杰杰还说了，说就排骨肩上有脆骨有肉，稍稍的有些脂肪的那一部分，一入口软嫩脆滑，哎呦想想都流口水。 对，他形容的太好了 啊，而且人家还说了呢，麻辣香锅、辣子鸡之类的菜，吃到最后在配料里边寻找的肉渣也特别好吃。对， 我真的发现这位朋友是真的吃主。 对，而且就是 会吃、啊、 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就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嗯， 一定是最后的那一块儿。 对对对对， 就最后那一些，就你比如说一开始的，您那个大肉片都往嘴里搁， 嗯， 到最后可能没有那些肉片了，哎，就剩那点肉渣了，或者这肉块了，这边角料或者哎这未发现漏网之鱼那一块是最好吃的。还有比如说像什么面呀、什么就拌的这些东西，最后一口， 对， 是不 是那个料最足的那一口， 料最足，剩那肉丁全在那儿了，那一口你感觉哎呦，是给什么都不换。 啊，那种时候我觉得应该用勺子然后一口送进去。 一般这时候我都你怎么样，吃不了了吧，吃了我帮你吃。 难道是用手吗？ 不是，我说你吃不了，我帮你来的这个。对，还我让我想起一个， 嗯， 鲟鱼中间那个刺 啊， 哎，就 脆的 那个那一条， 还不能叫脆，就是很筋道的那个。 它其实有一部分是脆的， 嗯， 尤其是越靠近鱼尾那块是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咯噔咯噔咯噔， 哎，特别好。所以以后你在吃鱼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聊了。 啊， 都别动，我先把刺帮你们摘了。 那大家都爱跟我做朋友。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这个俊也说了，汤，菜汤，汤泡饭，这真是特别喜欢。汤汤水水的朋友啊，就是这个，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汤泡饭特别容易吃撑，特别，而且 就是这个汤，我觉得就不知道跟我跟他口味一样不一样。 嗯， 必须是那隔夜的菜汤，就这才过瘾。这那个 为什么 那个，因为这个我觉得吃的不是味道，是一个情怀了。就小的时候，就家里边经常给你做那烫饭，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嗯， 那时候小时候不是长个儿的时候吗？ 嗯，是是是， 那个这个消耗比较大，老饿下午。哎，真的，家里用，尤其是家里边那小奶锅，就特别小，然后米饭，然后那剩的芹菜来点汤，烧豆腐来一点来点汤，炖牛肉来两块儿、 啊， 哎，什么炒蒜苗啊，焖豆角啊，往里这么一拨，拨一点，再㧟点那个菜汤，到兑一点点水，一热，那感觉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多年了，没再吃过那种味道，自己做不出来。 哦， 对， 就必须是那个时候那个记忆的味道。 哎、对，而就那个破破 的 那小奶锅在、 嗯、 甚至在那煤炉上热的时候，那感觉是最。 我能给你提供一个破破的小奶锅，其他的帮不了你。 嗯、哎，没什么用可能啊。对，所以说这汤包饭，据说这汤包饭也是挺诱人的哈。 对， 真好，真好。 嗯， 不成，咱俩哪天再来一次这话题怎么样？再来、 啊、 看看大家还能这个是吧？脑洞大开、 嗯、 还能说出什么哈？ 对， 特别好，特别好。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关键点就在这些细节， 嗯、 就是西瓜那瓤、草莓那尖儿， 是 最甜蜜的那一块。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